都交给你，那岂不是不太方便？ 哎呦，这是谁呀？这是，哎呦，这不是您贵姓？ 哎呀，这不认识就 您啊，不认识我没关系，我啊认识您。 你是谁呀？ 我就是店房的掌柜的，我姓刘，我叫刘老号。我 哎呦，刘老好，好好，听这名字呀，但你住店倒是放心呐，放心呐。但这个东西打上我都交给他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哎呀，这您怎么不懂啊？您放心，我们这儿从来没有丢过旅客的物品 哦。 我们这儿啊是公平合理，物美价廉。 那怎么还老怕丢东西呢？ 他提个醒儿，就是 哦， 我们这提个醒儿不行吗？怕您丢东西，不是说您到这儿准得丢东西，您懂了吗？ 好好好哦， 怕您丢，我们提醒您，哎，别丢东西啊！ 哎， 给我们这儿啊，就这意思。 好，那我看看你们的客房啊。 来来来，那个谁，走吧。 哎， 给弄一个干净点 儿，不要紧。好嘞，您跟我走啊！哎，你看这怎么样？ 嘿啊，看着这个四白落地呀、啊，倒是还真不错。 干净吧？ 啊，哎，不错、 哎、 啊！ 一会儿我给您打 热 水去。 好，哎，我洗个澡。哎呦， 来了，热水来了，客爷。另外有几个小菜儿，还有碗面，您吃完就睡吧啊。那么我就不多打扰了，我走了。 哎，你看，掌握的还真是那什么啊，这个不错啊。好，那我就，哎呦，奔波一天呢、啊，还得算账，哎，也是有点累得慌啊，还得算，哎，实在是算不下去，眼睛直打架。哎，一点多快两点了吧，睡了不？哎呀呵，睡得还真香啊，哎呀喂，哎呦，这都这么早了，哎，伙计，掌柜的，小狗。 哎，可以，来， 小狗， 给您打了洗脸水了啊，伺候着您呢。 啊，这个早饭在哪儿啊？ 您得下楼去啊。 哦， 都 下楼吃去， 预备得了啊。 好，我下楼。嗯、啊，哎，你们这早点还不错啊。 你瞧，我们这什么都有啊。 青州小摊，哎，鸡蛋油条，哎，还有豆腐脑，哎，不错。哎呦，酒足啊，不是那个粥足饭饱啊。嘿、哎、嘿。嗯呀，回步准备出发，伙计，哎，伙计， 哎， 伙计， 客爷，怎么了？ 把你们掌柜叫来， 我找掌柜吧。 把你们掌柜叫来， 掌柜叫 来，来，怎么了？谁管我叫爸爸？ 我疯了！ 哎，怎么了？ 我问你， 客官，怎么着？您要走啊？ 我是打算要走啊。 走吧， 我床头那搭理呢？ 床头那搭理呢？ 我 床头那搭理，我 没寄存在你们这儿啊。我说我算账不方便，你们是旅客须知要寄存，否则呀概不负责。但是可是你亲口跟我说的，说你们这儿丢不了东西、 哦、 特别安全，就是提个醒。 行，客官我知道了。 嗯， 怎么回事小伙子？ 嗯 啊，人家这跟这儿住着，怎么人这怎么还多出一搭理来呢？啊 啊， 什么叫多出一搭？不是，听错了，我搭理没了、哎、 啊， 不是， 对，是我也没明白、 啊、不是多了一个 啊， 我原本有一个 啊， 没了 、 啊、嗯，我是想找啊。 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咱一块找找吧。 找啊， 找。各位看官，都说在家千日好，叫出门一日难，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。这汪有才也真是没想到，一时贪图便宜，结果呢遭了贼了。关键是他是年底来结账的，这账本丢了他怎么办呢？那么话又说回来了，这家旅店会怎么处理呢？哎，您接着往下听。 小伙子，他是这样，你这个东西呢丢了，对吧？ 对啊， 丢了，只能认倒霉，就是丢了。 为什么呀？ 你看，你今天之事也曾对你言讲， 怎么说的呀？ 是不是跟你说留旅客须知，让你把这东西寄存一下，你偏不寄存，